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朋友们，接下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的能见度不错，风力也不太大，天气呢对交通出行非常有利。预计今明两天都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路况信息。 好的，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看路上的情况。目前呢，这个路上的情况是这样的，北部的环路比较受关注，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太阳宫桥的西向东方向，以及太阳宫桥到安贞桥的东向西方向，北四环呢是安慧桥到望河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五环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那么司机朋友上路的时候请注意选择您的行车路线。好，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呀，这是前两天雾霾啊，天气不好，空气不好，心情不好。不过呢，昨天这一阵迟到的风，终于吹散了这满天的雾霾，带来了阳光灿烂。 嗯， 我们的好心情。 你昨天下班的时候，乌云翻滚啊，这个天昏地暗啊，飞沙走石啊。 是，其实昨天预告的时候呢，讲的是风会下午来，但没想到呢，天黑了以后这个风才来，是吧？ 快黑。擦黑那阵儿、啊， 他迟到了是吧？ 他迟到， 迟到没关系，重点是结果很让我们满意啊。 今天早晨一看，哎呀，这个阳光明媚，太好了、啊。 但是预计呢，过两天可能情况又不太妙啊。 哎、 但是没关系，生活就是这样嘛，时好时坏。 对， 月还有阴晴圆缺呢嘛。 到了这个节气啊，这个。前后啊，这个每一个这个节气的前后啊，都是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的时候。 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结果很好。 哎， 所以呢，影视到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有些事情呢，你要特别去关注这个过程。 嗯， 而有些事情呢，其实只要看结果就可以了，大家不用特别纠结、特别较真儿啊。 哎，没错。 总而言之呢，开心就好啊。 嗯。 那么分享了今天关于天气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服务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帮忙的话。 过程很重要，结果也很重要，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哎呀，说到这个过程和结果啊，刘老，过程和结果，哪些是过程重要，哪些是结果重要呢？这是一个貌似简单但其实还是很有哲理的问题， 不好说， 想好了再说啊，想好了再说， 不好说，不好说。 如果太深刻的话，回答番字典去吧。这需要一些经历和阅历才能够体会到啊。 其实说过程和结果这事儿吧，就想说是鸡生蛋蛋孵鸡啊，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啊，其实有你也说不清楚、你说哪个重要，对吧？你没有过程哪来的结果，那没有结果我要那个过程干什么？ 对，既然有些事情是没有答案的，或者是当时没有答案的话，那我们就关注当下就可以了啊。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平和的心态啊，就是我要去做这个事情，我要怎么样去过我的生活，那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去做好了、至于最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呀，或者说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了一些什么呀，这个顺其自然，对吧？ 当下很重要啊。那么说到当下，当下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天儿挺凉的了，尤其到了晚间很冷、可是呢又没有到供暖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盖一个什么样的被子会比较舒服呢？ 被子、 昨天我们这个问题呢就为我们的听众提及上来了、但是因为时间比较短、快到结尾了、所以没有来得及分享。其实呢这个问题还是挺值得分享的。 我记得那位朋友说他想买一个在羽绒被和这个夏凉被之间的这么一床被子， 不想要棉的被子 其实就是这个换季的时候，就刚好是这个时段，又没有暖气，但是呢又挺凉的，哎，这个时候盖一个什么样的被子，既保暖又舒服？ 你不是推荐那个 蚕丝被是吧？对，蚕丝被确实舒服，确实很透气，但是呢，可能有些人吧会觉得有一点凉了，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还盖蚕丝被又觉得有点凉的话，上面恐怕得再加个东西，比如说再盖一床那种小毯子呀，或者小薄被什么之类的， 或者干脆我觉得那种毛毯是不是也行啊？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咱们厚实一点的毛毯，你装一个那个被罩、啊，然后你来 点沉重感， 稍微有一点沉重感，但又不像那个大羽绒被那么 厚， 那么厚、 所以昨天我说薄羽绒被或者厚一点的蚕丝被都可以 那咱也问问大家伙吧，这个还是一个挺值得分享的话题，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啊、您家里都盖的是什么被子，而且感觉是比较舒服的、 是 棉被也行啊，虽然这位不要棉被，但是如果您感觉不错的话、棉被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是， 下面我们再看看这个闸的问题啊，你又改电工了。 这是一个电的问题，实际上他说在厨房啊更换了灯管之后常常跳闸，跳闸之后也奇怪，厨房有电，其他的地方没电啊，因为咱们那屋里边的电路可能都是分开的、厨房一路，客厅一路，可能卧室一路，就是那几路都没了，这个厨房这没事儿，那我怀疑是线接反了，我就把这线头换过来重新接，但还会跳闸，而且是间歇性的出现啊，有几天不跳，那过几天又跳，这每天有的时候会跳好几次。 这个心动的感觉是吗？ 都受这么多罪了，您还有心思在这发微信，要我早去找物业让电工来查来了。 首先那个您胆儿挺大啊！ 是自己敢接线， 可能就稍微懂得一点的人，他就自己敢上手。一般人不太敢去动那个东西。 不是你换个灯管，灯管还能方向装反了吗？灯管装反了，方向根本就不能亮。那你要说接线了，那你就是不光是换灯管了，你连那个灯那个就是那就安灯管的那个线你都给揪折了吗？还是说哦那个灯管那个线必须剪下来重新接？哦，有的那个 LED 灯是那样的，它得把那个线剪了，然后把这新的线头再接上。 好吧，这个太复杂了，我也不了解 但是呢，咱们好了想啊，过程很重要吗？ 不是，说实在的，我前两天我刚换了一个灯管就是我们家那个 LED 的那个吸顶灯那个管也不亮了。然后呢，我去买，我想说像咱们以前那管灯似的，它不有个那个镇流器 吗？我说来换一镇流器行不行啊？师傅跟我说单换那个不行， 嗯， 你就得换一整套的。那我就换了一整套。 刚才不是刚说了吗？嗯、过程很重要。这个听众呢、啊、要的是这个过程。哎，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这个东西，我就想把你搞定。 眼见现在就是治不了、 哎，但是呢，他有点失败啊。 哎， 所以呢，还是得请懂一点的人，因为他毕竟涉及到这种危险性。 咱们最简单的就是知道红线接红线，黑线接黑线，但是。万一他那个您这个买的这个管和那线他标的他不一样的是吧？ 那么现在呢、嗯、只有两种方案啊，一种呢就是说有没有懂行的、嗯、一定要懂行的行家啊， 对对对， 或者以前就是做电工的这个师傅们 给他分析分析、 听众朋友们给分析分析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嗯、还有呢就是去找一下物业，但是有些老旧小区他可能没有这个物业服务， 哎， 那你也是得找专业的维修的师傅 嗯 帮您看一看啊， 对，这个家里 千万千万注意安全啊， 用电安全还是很重要的、 嗯、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也经常遇到，包括我，就是现在不是挺流行穿运动鞋的吗？ 啊， 不管大人孩子都爱穿运动鞋啊，也很流行穿运动鞋。 嗯， 那个运动鞋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它那个跟鞋底连接那个边儿， 嗯， 大部分都是白颜色的。 哎呦， 那个白颜色特别容易脏，就你新的时候特别好看， 对， 但是一旦那个脏了的话，就是。好，咱不能说奇丑无比 吧但是就是啊，跟你也基本上一个水平的了。 我觉得啊，这个两方面啊，一方面，既然您 哎，我这么买它，你没事吗？ 我不怕，就是 心态真好。 选择穿这种鞋啊，您就得是一勤快人、 嗯、 啊，您这个恨不得每天吧都刷刷都擦擦。哎，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真脏了的话，这个其实还是有手段的啊。它那个边儿无非就是一些橡胶的， 上手段。 哎，对你找东西啊，是吧？这个各种的去污的东西上啊。 还真不是，就是现在的运动鞋 啊，就大多数都是那个白边儿，就是有的时候我都希望给孩子买那种黑边的，因为看不出来， 啊、 但是特别少，所以白边挺多的。 它会渍在那个缝里头， 对， 有的时候 有些是脏，就是你还能拿点什么。沐浴液呀、啊，什么肥皂水能洗掉，但有些吧、嗯，就是蹭上去的那个，就真洗不掉。可能能给洗的浅一点，但是说完全说个去除跟白的一样， 有一些、这个、 可能性不大。 比较顽固的那种哈。 对， 哎，我们小时候穿那白球鞋也白边，你知道它发黑发黄了，我们怎么治吗？ 白。粉笔是吧？ 拿大白粉，夸夸夸夸一涂。 啊， 但是它一干了掉了，它也又变得又脏。 你小时候的事儿就是七八十年前了，嗯、我们就不提了。 咱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弄点什么粉末啊？ 不行，那个是橡胶的， 啊、也不行，粘不上是吧？那我就弄点白色的颜色，是吧？就刷点那个白油漆，不是这招损了点儿。 你这是馊主意啊！ 这不行、啊。 问问大家啊，就是怎么去掉那个。白运动鞋白边上的啊，不是白运动鞋，就是运动鞋 白边上的脏黑印、嗯、啊。 好，这位听众的问题是这样的啊，他是听了我们昨天的节目， 嗯， 昨天有位听众呢，就是很喜欢爬山，想出去郊游，希望呢能够找退休的朋友一起出去玩。哎，这位朋友很想参加，但是呢，他本人没有 QQ 号，他只有微信。啊、但是那位听众呢，他只留了 QQ 号 啊， 但是呢又很愿意加入你们， 嗯、是吧？ 就是他目前有点这个对接不上。 你看他这个朋友，他发了微信给咱们，对吧？就说明留 QQ 号的这位朋友他是有微信的。 是，但是他没有留微信。 可以按照他那 QQ 号去搜这个微信。这个一般呀，搜微信有那么几，搜这个微信号有那么几种方法。一个是按电话号码，是吧？再有一个就按照他的那个微信的那个微信号，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按照 QQ 号码来搜这个微信。有时候也能搜着，而且大部分应该都可以搜得到。 行吧，啊、那您可以试试啊。但是人家呢留的是 QQ 号，可能会觉得这个 QQ 号留下来之后呢不会干扰到他的生活。但如果说 QQ 和微信是同一个号，大家都去搜索他的微信号去加微信， 不是同一个号的概念，这就是找他的微信号的一个方法。 您试试吧。 哎，对， 您、啊、 可以试试啊、 嗯， 因为通常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个人的 QQ 号而搜到他的微信号。 行，另外那位听众，如果您在听的话呢，您也可以方便能不能给一个其他的联系方式， 哎、 或者我们帮您私下里头这个对接 一下 对接一下啊。 这不是想找爬山的朋友吗？ 嗯， 这朋友来了，赶紧联系。 朋友来了，嗯、路好走是吧？ 是。 好，这位听众啊，他挺有情趣的啊。他说今年呢，在地里种了一些薄荷。 我。 啊， 多大一块地、哎？ 嗯，就想问一下大家，怎么保存薄荷的叶子？ 薄荷叶子 啊，因为天凉了嘛、啊，这个都快不行了嘛。 就得把那个叶子保存起来， 把叶子揪下来啊， 嗯， 放到那个袋子里，然后搁冰箱里，这些也是一个方法。 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新鲜的薄荷叶子可以直接放到透明的保鲜袋里面，或者用那个保鲜膜给它包好了，然后直接放在冰箱里保存，这是一个方法。 这事儿没玩过，我不知道那个薄荷叶如果晒干了以后弄成粉末，它还有没有那个薄荷味儿？ 粉末可能不行，但是薄荷叶是可以像橘子皮一样晒干的，因为新鲜的不好保存，但是如果你晒干了的话，你就跟那搁着一点事儿都没有。 它还有薄荷味儿吗？ 有，没有问题。对，所以您就是风干一下，当然不能暴晒啊，在那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呢，就是让它干，自然干燥之后呢，但是它可能会脆。就是您稍微的轻手轻脚一点， 没准一捏就碎了啊。 然后放到那个比较密闭的，比如说罐儿里面或者盒子里面都可以啊，稍微中间给它留点空隙啊。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好的办法， 既能保颜值又能保功效的好的保存薄荷叶的方法啊？下面这位听众啊，他也是一个换房的问题啊，因为昨天有一位听众要换房，工作地点变更的原因嘛，想从这儿搬到那儿，不知道最终情况怎么样了啊。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啊， 这位朋友他想换房的原因呢，是因为老伴儿在年初的时候去世了，而且呢唯一的孩子又不在北京工作，说现在呀自己单独住着100多平米的房子，我觉得太寂寞了，空空荡荡的。 嗯， 说我的妹妹她住在东四环朝阳区的那就大柳树那边，东四环外大柳树那边，说我想找一个合适的人调换一下住房，就是挨着妹妹近一点住啊。 嗯， 他说他现在的这个房子呢是在海淀区上地南口附近，是这个电梯公寓啊，这个希望能够通过帮帮团呢实现换房的这个愿望，如果没有合适的兑换的就再想别的办法啊。 对 他留了一个电话号码， 好，我们说一下啊， 好， 13601002000 13601002000，反正换房子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要谨慎一点啊，因为毕竟中间没有一些其他的部门介入，所以就是得私下里面把这些都问好问清楚了， 就是好像也没有听说那个中介有换房服务的， 没有，但是其实这个需求还是挺大的， 对，这就真得靠你们双方是一种诚信的态度， 对，一个是诚信，一个就是必要的一些手续啊， 对， 证件啊一定要清清楚楚，另外呢就是要有旁边的这种叫什么见证人，然后把这个都说清楚了啊，弄明白了，以免呢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因为这不是说咱俩交换一个什么暖水瓶 啊电饭锅呀、这是一换房的事儿，这是一大事儿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就是想问一下帮友们，什么地方可以学学太极拳？ 嚯， 会不？ 不会。 想会不？ 这个我现在也没有这个想法。 好吧，他说退休了，没事儿想去学一学。说有没有这样的老师能教一教啊，我交点学费都可以啊。 这种培训班还是有的啊。 对，但是您没有画片儿。 对， 是吧， 你看您住在什么地方，你看我们家住在那个北边啊，这个北四环靠近啊，这个就是那个元大都遗址公园啊，它那个里边它就好多老师在那儿哈、打一个旗子支一个摊儿，就带着一帮的这个是吧 学员 在那儿练 啊天天有，您 就是会象征性的收一点学费、 你溜达溜达 意思意思 绕个弯就能看得见。 对、如果说您专门去找那个培训的地方啊，可能第一学费比较高、第二它可能程度也相对来说高一点， 对， 你要是就是仅仅是为了玩锻炼身体的话、也确实没这个必要，所以最好就是像你说的这种户外的， 对对对， 大家凑一块堆儿，啊，连玩带乐，来锻炼身体， 这都是差不多同龄人是吧？一边练着，一边探讨着是吧？这个、人家前面学了的，您甚至会带带您啊什么，其实这样挺好的。 想我们说一下电话啊，但是您没有画片、不知道您是大概其实想在什么区域来学啊？电话是18910175516，18910175516。哎，不是说每一个男生都有一个就是学武术的梦想，然后就想会一个什么什么拳？ 你说我想学， 你就没有吗？ 你说我想学什么吗？ 啊， 我想学飞。 我天天在天上飞。 没听说过有这个功夫啊。 哎，我就 轻功是吧， 就是你经常 轻功系的， 有人做梦会梦见就是自己哎一步就跨出多远去，嗯，然后那个很轻盈的就像飞一样啊，那个，也不是吃了什么以后才做那种梦， 据说是太疲劳了。 对，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想入非非啊。 哎，对， 不知道大家这个以前在年少时是否都有过这样的轻狂梦想啊？ 哎，你别说， 你最想学的什么招式啊？ 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就是特别年轻的时候，还学过一段这个叫什么八卦掌啊，这个就是围着大树绕圈的那种。 哦，明白了。但是你很遗憾的是， 就是， 结果就是说， 就是， 只学会了前两个字儿， 对，没坚持下来啊，学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然后结果考试的时候两门不及格就被我妈给停了。 好，所以我说嘛，你就只学会了那个前面的两个字儿， 八卦呀，我没有你那么八卦。 好吧，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 哎，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他想问哪些牌子的笔适合练写字，写起来比较顺手，价格也不贵。 那就是硬笔书法， 啊， 是吧？钢笔字吧，我理解的是啊。 牌子钢笔， 英雄啊， 就是你要练书法，那就是写钢笔书法，用钢笔练，拿那个签字笔是练不出来的 啊。英雄啊，是不是？ 英雄，派克， 这都是老牌子了哈。 我记得我们那会儿永生。是吧？ 哦， 哎，这就是这几个大牌子吧。然后 现在还应该还有吧？ 差不多吧，也有。其实我觉得不在于牌子大小，就是关键在于那个笔的那个笔尖好不好。 那牌子好的笔， 哎， 自然笔尖就好啊。 相对来讲吧，也有你，它也这个笔尖这个东西，你别瞧它一个很简单的，我觉得真的是就在它生产的过程当中，还真的挺不容易的。 是因为那个钢笔它是有笔锋的，就即便是说你没有说去顿笔啊，或者是刻意的去怎么着，它自然写出来就带那个笔锋。 你一百支钢笔它能写出一百样来，就是你那个手上的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 是， 哎，所以 而且同一个人啊，就你找同一个小朋友，让他拿铅笔签字笔和钢笔写同样的字， 哎，写出来也不一样， 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哎，所以您在买选这个笔的时候哈，不是说越贵越好，就是写着越舒服，它在那个笔尖和纸接触的那时候，它的那个流畅的那种感觉是最好的，所以挑的时候一定要稍微的试一试。 对， 我不知道现在选这个笔它还让不让试，就是试一试，因为钢笔它要灌钢笔水的嘛，你灌上钢笔水以后它就脏了，如果你试了不合适不买的话，人家可能人老板就不乐意了，对吧？ 行，刚才你在描述那个， 哎， 写的那个过程的时候啊，笔和纸在指尖上， 哎， 那个 它 聊一下，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校园的感觉。 对，它流畅的时候呢是写的很舒服，然后那个笔尖在那个纸上摩擦的声音是沙沙沙沙， 对，那个就是过程。 哎，不流畅的就是沙沙噗沙沙噗，就把纸捅破了。 好，我们这些问题呢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啊。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些物品转让的信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问题呢，如果哪位听众呢有信息有渠道比较了解的话呢，麻烦您和这些求助者的本人联系一下，因为大多数留了电话啊，或者呢直接把您所知道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啊。 好， 重点是盖被子这事儿。 没错。 好，我们来看转让的信息。 啊，这位朋友想要转让一个苹果 mini 2的平板电脑啊，国行32G 内存，无维修无划痕，95成新，配件齐全，1400元转让。联系电话是还有微信啊，同号是13681599918 13681599918，在南二环马家铺东路，能见面自取，有诚意的请联系。 贩子勿扰，就是您倒腾这个的啊，您就算了吧， 啊， 谁的真有需求咱们再联系啊。 没错，啊， 这位听众呢挺实在的啊，他说有一个新的电饭煲是26厘米的那种，但是呢 内径啊直径， 对，但是型号比较老， 哦， 估计可能跟家搁了一段时间了，是 用 老型号的。像这种东西如果说真的是搁了好几年的啊，就最好您插一下电 试试 试试，有的东西它就它真能搁坏了，或者哪搁虚了，别回头人家拿回家去说不能使，这不合适啊。 里边有一些线路老化呀等等的。 咱们曾经有听众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确实没有开封，确实真的是蛮好的，但是 打开之后它隔时间可能太长了。 因为咱们现在你比如说有好多电器啊，它里边那个电路板，你说那个电路板它能怎么样，它又不是接的电线，它怎么能坏，它也有一个时间长了以后老化的这么一个问题。 对，还有潮啊什么之类的啊。 你虽然没用，但是放在那儿它有可能受到这个空气湿度的影响啊，它是老化的影响啊，都可以。 大小电器的使用寿命都是建议是8年啊，大家要把握好这个原则啊。 哎， 刚刚转让电饭锅老型号电饭锅的朋友的电话呢是13651399186，13651399186。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电热杯，居家旅行这个必备产品，可以用来烧水、煮鸡蛋，很方便，带在身上啊，可以供一个人用。买来呢，本来是想出去旅行的时候带上啊，朋友用过说挺好的，我就买了一个。可是昨天孩子来了，也给我买了一个。爸，我是孝敬您一个电热杯啊，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可以煮鸡蛋什么的，买重了，你看没有？所以只好便宜转让一个，原价34.9，现价28啊，这也不知道怎么算出来，您这是几折呢？啊，这个便宜了6.9啊。 嗯， 电话是17701371957，17701371957。 哎呀，说到这个优惠打折啊，这不是说话就快到双十一了吗？ 哎， 最近大家又开始忙活在网上划了东西了 吧？又剁手了吧？ 得在那个购物车里存着啊，留神啊，就注意啊，有需求您再要。 对， 每年都有双十一，您着什么急啊？ 看你便宜的，夸就划了进来了。 没有需求的话，别到时候真成占地儿的东西了。 我跟你说，这东西就是难以两全，你知道吧？它就是一个过程和结果的问题。 嗯， 你知道你要不赶紧划了，保不齐这东西就没有了啊！那天我跟我爱人逛商场， 没有了就没有了呗，那就是个缘分。 就心里就膈应啊，难受啊。 但是他总会过去的呀。如果心态正常的人，他是会过去的。 那天我们逛商场，刚看见一打折的衣服，本来想再转转，结果回来就让人给买走了。 那你应该暗自窃喜啊？ 为什么？ 你又省了呀？ 那他墨迹啊！ 墨迹归墨迹，你哄哄就好了。 回去墨迹好几天呀、 啊。没事儿，回头还会有更好看的，因为东西永远是这样的，就他。它只有更好的 是吧？ 是吧？没有最好的啊！ 你 错过了这一站，肯定还有下一站 吗？你等会儿，你说的这么好的，你看你去年双十一买那一大堆那个什么化妆品呢、啊？什么？ 那都是大鹏老师的。 你也这样？ 好吧，我们来看下面的转让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一个烧炭的那种铜火锅， 哦， 不是电的啊，就过去那种炭铜火锅， 紫铜的。 哎。是紫铜的吗？ 嗯，也紫铜的好、 啊。人家自个儿没这么闲着，说是铜火锅啊，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83120959，83120959。 天冷了，正好吃涮羊肉、啊。 哎，下面这个有意思、啊。 这要转让的是好莱坞明星，哎，不是，是黑白大挂历啊，上面印的好莱坞明星，1997年的呀，那可是有收藏价值的，有收藏挂历爱好的朋友和我联系，电话是15601361976，15601361976。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哈。 嗯 嗯，那个年代的黑白的明星， 1997年能出什么明星啊？想啊， 好莱坞明星、多早都没有问题。 什么施瓦辛格呀、派克 肯定不是，都是女明星。 都是女的，好吧。 好吧，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第二时段将继续为您服务，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

它好像还是有那种滑滑溜溜的感觉吧，就是不一样。这个东西就完全是个人喜好的问题啊。 其实说正经的，这个蚕丝被它盖在身上，你感觉不到像棉被的那种 暖。对，它不贴身， 不贴身， 它不是那种贴身的感觉， 是 但是它的那个轻柔透气，确实是其他的材质的被子无法比及的哈。 反正它盖上反正没有那个棉被舒服。 对，这位听众就说我现在呢又换回棉被了。就是用珊瑚绒的床品加棉被，说特别暖和， 哎， 应该是跟我个人喜好有关系，感觉特踏实。 对，对 就是除了就是那个芯儿啊，被子芯儿之外，其实你外面套的那个被罩，那个材质 也挺重要的， 也非常的重要。 您那个本来里边是一个纯棉被，您外边套一个那个真丝的被罩哈，它也是滑不出溜，凉了吧唧的那种。 还有听着说，明明身体不错呀，一般怕冷的人。在这个季节都不怎么盖蚕丝被了。 你别看它瘦，但是它筋动。 谁说的？还有听众分享的挺有意思啊，说他盖的是羊毛被，说现在还可以，但是一旦等来了暖气之后，说燥热，而且晚上老渴。 你到那会儿就得换成别的了啊！您那会儿其实换成蚕丝被，我觉得都不觉得过分。 对，就是真正来了暖气，尤其像有些地儿那个供暖特别热又干，那个时候其实盖蚕丝被还是挺舒服的。 我们有时候屋里的热的时候都先换成。夏天的被子盖是吧，它又恢复成盖薄的被子、 这个蚕丝被完全是适合夏天盖的啊。咱们现在说了好几种了啊，棉被、当然人家不想要棉被啊、棉被什么毯子还有蚕丝的，还有吗？ 毛巾被薄了点儿。 这个季节有点凉。 凉凉 的。对对对。或者就是那种薄被然后再加一层、就过渡嘛。 或者我把我那屋子我装修成恒温的啊，我调节，我就调节的那个特别适合盖薄被子的那个温度，我让它永远不变，我老盖那种薄被子。 讲究啊，讲究。 这反正这成本高点儿。 这位朋友分享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现在盖的是厚绒被，就现在已经盖了厚绒被，因为没有来暖气之前呢，它是最冷的时候。等暖气来了之后呢，我就 换 成七孔被。 哎， 他说这个怕冷，而且身上呢不能盖那种很沉重的棉被。 对对对。 所以呢，就盖那个轻柔且保暖的羽绒被了、 你不知道这个被子如果盖厚了压着你的，有时候你做噩梦，你知道吧？ 而且出汗也不舒服啊， 是是是 出完汗身上是凉的。 对。 还有一位听众呢也问了个这个被子的问题啊，他说他跟网上啊买了一床蚕丝被，说为什么那么沉呢？ 啊， 说蚕丝被不都应该很轻吗？ 你买的时候你怎么选的？你选的是七斤的还是八斤的？ 对，它是有分量的，而且现在就是有的那个地方啊，甚至小区里啊，它都会有那种现做的，就它那带一机器，然后现给你续，你说你要薄的，你要厚的，按斤卖这被子， 蚕丝被也能那么续、 可以可以。我从家小区前两天门口刚来了这么一家、好多人跟那儿盖新的，弄新的被子、也挺好的、 其实我个人感觉相比之下，如果是蚕丝被和棉花的、哎呀为什么不行了，和棉花的比起来，它好像蚕丝被还真的是更重一点， 是吧？反正这个您这玩意儿也不能试哈。 是啊， 就是感受一下吧，总有一床适合您。 拿手掂一下，它就对你是在网上买的，订的时候，那你就看看它那规格尺寸，有的甚至可能会标出重量来。 行，只要是正品的，应该都不大啊。 对，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布和叶的问题啊。有听众分享了好多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大家都可以学一学。 什么方法？ 他说刚刚摘下来的新鲜布和叶可以直接呢。放在冰盒里，就是我们冰箱冷冻那个冰盒里、 就咔嚓就给它冻了。 说用水溢满薄荷叶，然后放到冷冻室里面保存，这样的话呢可以把这个薄荷叶冰冻起来，就不容易坏了、 是吧。 当你需要用的时候，就尤其是夏天嘛、很多人愿意加点冰块， 那我 直接放进去。 对，我建议你用凉白开你冻完了，对，薄荷冰。 对，另外就是你用的时候呢，就甭管你是需要做菜什么的，反正就把那整块的冰搁进去，那个它一化，它就是薄荷叶了。这主意不错啊。 这个到了南方啊，他们做好多菜的时候都喜欢切碎了薄荷叶撒里边一点，那味道很独特啊。你比如说做鱼也好，说是做肉也好，做还是其他的那个什么冬瓜呀什么这类的菜也好，它都切碎了一点薄荷叶撒在里边，味道很好。 薄荷叶怎么晒干啊？这位听众说特别简单，说就放在通风和干燥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就行了。那么晒干的这个薄荷叶呢，直接放到密封罐里面， 然后放入密封罐就能更好的避免它那个味道散发。 对， 所以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打开就可以了。 好吧。 还有听众说，如果你家里有那个烘干机的话哈，就是摘下来的薄荷叶你稍微把它烘干一下、 哦、 然后放到那个盒子里面密封保存就行了。 嗯 啊，总而言之这个还挺方便的， 是吧， 也挺简单的啊。 嗯，我就特关心您家那块地有多大。 您可以冻起来一部分、 哎、 晒起来一部分， 对对对， 然后藏起来一部分、啊、 老师你这个大 还有送人一部分。 对对，大别墅带院子的是吧，里边有二亩多地。真不少种那些。 好，还有刚才想换房的朋友啊、嗯、大家也给出主意，就是说如果说没有那么合适的能够换成这个房子的话 啊， 你可以考虑把这个房租出去， 哦， 然后拿这个租金去那边再租一个、 哎、对对对对、 哎、其实换房都可以这样。 海淀那边的租金反正跟朝阳那边反正应该您那位置上地是吧，上地那边、 嗯、 应该差不多能打平。 对、 嗯、 总而言之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不能这个发布出租房屋的信息，所以大家就可以自己去处理吧。 嗯、假如您这个房子在东城，在西城，那您租出去，您到朝阳那边，您租一房子以后，然后还能剩下钱。 行， 嗯，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笔的问题啊。英雄616连型号都发上来了， 有666吗？ 还有英雄329 啊。 感觉书写比较流畅 啊、 质量也不错，性价比很高。 嗯、是 啊，英雄永生派克。 对， 啊、 其实最关键的时候，你挑那个笔的时候，你跟这个卖笔的那儿要张纸，你稍微在这儿 试一试， 没有水呢是吧？稍微在这儿轻轻的划一划啊，这感觉一下。 行，我就记得过去什么都让试一下尝一下、 哎， 现在好像就这种服务就越来越少了。 有一样东西绝对不能尝，嗯 啊， 是卖滴滴畏。 这东西现在都不让随便卖了，好不好？ 没有了啊。 对，还有听众分享的是日本产的百乐钢笔， 哦， 说价格比较便宜，质量很好，嗯、也很耐用，也适合写汉字。说家里小朋友就在用啊，说100元以下。 嗯， 还有毕加索牌的啊，还有这个牌的， 100元以下都算便宜的了。我们小时候买钢笔那都几块钱一个。 你小时候都和我们小时候和现在小朋友小时候都不一样了啊。 是是是， 不要老提小时候。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啊，金星钢笔是名牌笔。 哎，对 啊，还有这么一个牌子是吧、 嗯嗯、 啊，爵士、博士、罗氏，说都是传统的名笔，都很好用。 哎 啊，行吧，反正提到了很多品牌啊，然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吧。 对， 嗯， 这个现在买钢笔也可能那个店好像也没有原先那么多了， 都在网上买 。 对、啊。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啊，是跟眼睛有关的啊。我记得我前两天预告过，就是我们会在11月份，嗯、应该是11月9号，请一位很专业的眼科大夫做客我们的节目。 嗯， 那大家可能会说，那不现在就请啊？大夫，你不是想请就能请来的，你得根据人家的那个出诊时间啊，尤其像这些特别专业的大夫，他们都很忙的，所以我们会在我们预定的是11月9号啊。如果人家大夫当天没有什么手术和急诊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先把这两个听众的求助的关于眼病的问题说一下吧。 嗯嗯，这位朋友说他近一个月左右啊，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他这个眼睛啊，左眼余光感觉总有黑杠闪过，时而还有闪光的感觉，白天不明显，晚上开灯以后明显啊。以前啊，这个往前方看没事儿，视力也没影响。这位朋友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51岁啊，本月刚刚体检过，血压有点高，轻度脂肪肝，双眼视力是 1.2。 哎呦，您比我强多了啊，这个您这属于基本上正常的状况。他说我平常在家带孙子，也没去医院，说周末呢我们这边的医院他又没有门诊，所以也没去，就想这个问一下啊，知道这个情况的朋友们告诉我一下是怎么回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我就赶紧的腾出功夫来去医院，谢谢大家了。 哦， 嗯， 他说的是不是我们常说的那个飞蚊症啊？ 对，他这个就是有黑影，有黑杠，他还有闪光感。咱先说这黑影嘛，黑影就说你说那飞蚊症、 嗯、对，因为我们这里老提到的是飞蚊症嘛、 哎、飞蚊症呢好像是也治不好，反正它是那个玻璃体有一些纤维化导致的，这就是随着年龄增大它会出现的、 嗯、 说你要这个，我看有朋友在网上回答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你就算你上医院，医生也跟你这么说，说这个治不好，也不需要治，哎，你就在平常多注意用眼卫生就行了。 对，之前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保养。 另外说，如果是有那个白光闪过的这种情况呢，那这个就是有可能会是玻璃体或者是 视网膜产生了病变，这个你就得上医院去多这个详细的检查一下了。哎，另外在这个平常呢，要养成良好的这个用眼习惯，你比如说多吃点胡萝卜呀、鱼呀，补充维生素 A， 少吃甜食。另外呢，要养成这个良好的用眼习惯，比如说看东西保持距离，少看电视，少操作电脑，别老盯着那个电脑玩游戏啊。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预防或者说这个防治，这都有这样的作用。 行，反正保养很重要啊。 对对对， 现在这个中老年朋友的用眼问题也挺严重的。 哎，我知道， 都是手机惹的祸。 哎呀，我觉得就是包括看电视、追剧啊什么的，是吧？ 嗯、 现在老头老太太也都不在电视上看电视剧了，都上电脑上看电视剧去了。 嗯 啊，都会那个在网上什么爱奇艺啊，什么腾讯视频啊，去追剧去啊。 手机哈， 这个比看电视要命，电视每天就演两集啊。我妈这个学会了追剧以后，她一天她看十二集恨不得。 行， 哎， 下面这个问题呢，也是一个跟眼病有关系啊。 嗯、 这位听众说，我是一个眼病患者，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想问一下咱们帮友当中啊，有没有和他相同病情的朋友，就是想交流一下，主要就是想交流一下，然后分享一些经验，说有什么好的方法呢，去缓解一下病情的发展， 就是延缓它这个变化和发展。 对，首先听大夫的啊，然后再听有经验的朋友的分享啊。 嗯， 电话是1501-007-8465 1501-007-8465。刚刚这个电话你说了吗？ 哦，那个前面这位有黑影的这位朋友的这 电话你 没 给人 说 呢， 对对对对对， 是吧？啊，我们说一下啊，刚刚求助的那个听众朋友，他的电话呢是1365-114-8136 1365-114-8136。他说呀，这个家里有小孩儿，所以就是大家别打电话，尤其是白天， 哎哎，对对对对， 因为他那电话静音，可能听不见。说不行，您就给我发个信儿，回头我给您回答过去、啊、 哎，对， 发 个信息啊， 客气啊， 这个抽空给您回。 行 啊， 这两个问题呢我都会保存起来，然后等到11月份的时候眼科大夫来了，我们回头会再问一次的啊。 嗯， 下面是一个牙齿的问题，这位听众没有留电话啊，建议您最好补充一个电话，这样大家好和您私下交流。 他说是想给老母亲找一个靠谱的做牙的这个镶牙的地方。 嗯， 是吧，报纸上有好些小广告吧，我不敢也不敢联系啊。 对，有些大报纸上也有，但是因为广告太多， 哎、对对对， 大家可能都有点心存怀疑啊。 大家说哪家医院比较靠谱啊？甚至说是哪个医生比较靠谱啊？啊，其实这个看牙这个事儿，现在好像还真的是到处都是。 对， 啊、这 可大可小， 嗯、 钱也是可花多了。 对， 也有便宜的。 是你是镶牙呀，还是整牙呀？反正你这钱都能花出去。 对，最好是哪位听众就是刚刚前不久才做的这个牙齿， 嗯、 然后推荐一下啊，性价比比较高的那种啊。 嗯。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运动鞋白边上那个黑印子怎么清洗啊？ 嗯。 有让用沐浴液的。洗衣液的、 哦、 这些都是一些常规的方法， 对对对， 就是弄成墨水墨之后，然后您擦拭一下。 嗯， 这位听众说需要一块4B的橡皮。 哦， 我以为就铅笔分几 B 呢、 哎、 橡皮也分是吗？ 哎，有可能、哦、我也没试过啊、 哦、好专业，这个 应该也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型号啊。 啊，他说需要一块4B的橡皮、 嗯、 然后就像擦那个铅笔字一样，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把那个黑色的印子擦掉。 哎，对， 说4B橡皮是个去污神器，说去污能力超强、 哦、 说如果你的皮鞋上啊、 嗯、 也蹭了什么印子也都能擦掉， 是吧？ 啊、 哦、哎， 就是我们到了冬天会穿那种就是像鹿皮似的那种、 嗯、 就是翻毛似的那种鞋、嗯、 对对对对， 那个其实就是需要用橡皮来擦的， 是吧？ 有的是专业橡皮、 哎、 专业橡皮挺贵的，就 是 专用擦皮鞋的那种、 嗯、 有的可能就是说普通的橡皮也能够清洗一下。 哎， 嗯， 拿着橡皮一边擦一边唱啊， 对， 丁丁说他是小画家，彩色铅笔一大把。 现在小朋友用的彩色铅笔也是今非昔比了、啊、 那就擦不掉了、 嗯、都水溶性的、 嗯、是。 这位听众说一发现有黑印的时候啊，您就得立即清洗，就平时要勤快着点， 勤快嘛啊。 还有他说现在有专用的清洁喷剂，这个确实是， 嗯， 这个特别有意思。这有一次啊，就是那会儿夏天的时候啊，可以在室外吃饭， 我们一家人在我们楼下那吃火锅，然后就过来一小伙子背大书包，姐姐，你看你这个白球鞋底下那个边都脏了，我来帮你擦一下。 专业擦鞋。 小伙子是推销的，但是他特热情，他就真的帮我，而且那个一喷，然后就擦掉了。 他想告诉你有一种东西可以很好的擦掉这个东西。 那个不仅能喷鞋，什么包都可以擦。后来我就买了一瓶，大概70多块钱吧，也不贵，我就真挺好用的。 管用是吧？ 我回家那个白的边就是如果不是那种渗进去的都能够擦掉， 全都给刷了。 白边白面都可以擦掉啊。 我说你这裤子边怎么也白了呢？ 可以用这个专业的去污神器啊。 哎，没错。 行，我们这些问题呢，就是七七八八的，有些呢已经在现场解决了啊，有些呢还需要大家在线下再去互帮互助。那我们再来说说求购的信息吧。 好，这位朋友想求购一台能活6斤面的家用和面机，还有带有发酵功能，价格面议。电话是13683389935 13683389935。下边这位朋友想求购的是双层单人床，双层单人床就上下铺呗，上边宽90厘米或1米，下边宽1米或1米2啊，7成新啊，我记得之前好像发布过这个消息啊。电话是1850134803218501348032，这就说明现在还没求到 是吧？行吧。 哎，他也没报价格，反正这个电话里边商量吧。 行，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行车记录仪一台，最好是那种夜视高清的。电话是1362105327213621053272。 下边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 PC 材质的拉杆箱啊，这个联系电话呢是1523568323515235683235，最好在四会周边。 这位朋友呢是帮邻居阿姨求一个电动绞肉机。 我 阿姨有要求啊，说要求购一个新的。还要新的啊， 啊， 那大一点容量的啊， 一顿能弄60斤肉的那种， 那也不至于啊，家里可能人多吧。 阿姨开餐饮也可能，抬杠抬杠， 好吧，给你一个沉默的眼神，自己去体会吧。都至于价格呢，可以去面议啊，电话是18037432719 18037432719。报复心理很强啊，开始说你那么两句哈，全找不回来了。快，赶紧说。 人家团友都说了，方明你别欺负鸡头。您不知道平常老这样，我都习惯了。下边这位朋友求购的乐视彩色电视机的底座支架， 飘雪花了， 底座支架 比窦娥还冤啊。 哪位朋友有这闲置的啊，这个电视机的底座支架，而且必须得是乐视的这种啊，而且型号呢是 LETVS50AIV 啊，就这样的型号的，可以和这位刘先生联系，电话是13521352273526402 13521352403602。 这个听众呢想求购的是配套的1米2宽1米9长的床垫。 哦， 单人床垫啊。 单人床垫。 不什么怎么 单人床垫。 哦，不对，他是要床，不要 床 垫。 哦，床啊，单人床无需床垫。 好吧， 是落俩字儿 啊。他要床，我不要床垫啊，求购一个床，1米9×1米2的，最好呢是在朝阳区和平西桥附近，电话是1581058486415810584864。 应该是他有这么一个床垫，要找一个配套的床啊。下边这位求购的是味多美的卡啊，75折可以接受。您比如说您100块钱吧，人出75块钱，您看您卖不卖是吧？转让不转让？电话呢是1367105939913671059399，找汪先生。 75折还过得去？ 哎呀，真会算账。那你要75折，你本来75折买了这个卡，然后到那个店里再有什么9折8折的优惠的活动的话，那你岂不是赚多了？ 味多美好像不多，但是味多美有的时候卖这种卡，它本身就会有一个，比如85折 啊， 或者是9折啊，所以您这75折呢，反正过得去吧，谁实在闲着没用多余，给您应该也算过得去啊， 是是是， 过得去。 越买越卖的是吧？这你们自己商量吧， 自己商量啊。好，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啊。这位有一沙发想免费送给大家伙儿啊， 是吧？怎么说的？ 他说我在南顶村。 南顶村。 南顶村在哪？ 在南顶，我还没去过这地儿。 说我这有一沙发，想免费赠送啊。 嗯， 有需要的自个儿来取啊。 对， 您告诉我们一，给我们发一位置啊。这南顶村在哪儿啊？ 对，我知道有个北顶啊，应该是朝阳这边的。 哦，那就对着呗，对过可能是。 对，北顶南边就是南顶。 对，15311431198，15311431198。 这还一求购的，这位朋友求购九成新的家用烤箱。啊，联系电话呢是15810584864，15810584864。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新的电脑包一个，打算50出手，他是在万全庄，说您自取。对，或者是不太远的话给您送过去也行啊。电话是13641121145，13641121145。 下边这位女士要转上一个啊，不是，是转上一个女士自行车，一辆26型号的九成新，100块钱的价格，在人大附近，请自己来取。电话是13520329990，13520329990。多说一句，您如果说想要买这个转让的自行车的话啊，您最好看看它有票没有，是吧？ 嗯， 有牌没有？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咱最好还不买，这个这就说不清楚来源了，对吧？ 嗯，行。 嗯， 说完了。 哎，说完了。 到我了。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女士自行车一辆，26型号的。 我就刚说完这个。 哦，对不起啊，我在看别的。 我这不是说嘛，买自行车的时候，您要注意看看他有没有票啊，有没有发票什么的。 哦， 是吧？ 看下面这个啊， 哎， 他是在网上买的，新买的啊，打印机的墨盒， 嗯， 还没有拆包装呢，结果就用不上了。 打印机坏了。 啊，他说110买的，现在打算50出手啊，谁用得着您就拿走， 是吧？ 几乎是半价嘛。 嗯，就是在网上订了一墨盒，老不送来，一生气，在彭彭团把打印机转让出去了。 墨盒到了， 打印机走了以后，墨盒来了。 这位电话是13718962845，13718962845。 嗯， 好吧。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得唱片，明天再见。 再见。 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去逛街，现在这个物价真的是高得离奇，随便一条裙子一件裤子就得700-800。 嗯， 所以朋友还开玩笑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不过呢，一到周末这商场啊人满为患，我看看我从网络买的那些衣服价格低了一半还多，但是呢品质完全不输专柜，所以有的时候啊买东西的渠道也很关键的。 就像我们最近给大家带到的阿克苏185纸皮核桃，那199块钱5斤的正宗纸皮核桃，我想不是在想购跟厂家的直通渠道是万万享受不到的。所以呢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也发现会生活的朋友都在抢购， 需要的朋友喜欢吃核桃的最正宗的185纸皮核桃千万不要错过。我已经是吃过了啊，一捏就开，而且呢果仁橙黄明亮，口感不涩，特别好吃。关键是现在一箱5斤只要199，非常的超值划算。但是呢活动只有这两天时间可以享受了，所以说4007106108，4007106108，把握住机会。 还有这边8854的朋友是订购了4箱，说双方父母送1箱，家里留2箱，每天吃几颗，吃的也快，儿子也喜欢吃琥珀核桃，自己在家做很安全。 嗯，好，更多的订购信息呢我们就不一一的播报了，活动还有倒计时最后的2分钟时间，如果您还没有打进4007106108，不管有多难请一定要耐心重播，因为呢今天的核桃不是一般的核桃，是2018年的新核桃，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还因为今天的价格不是一般的便宜，199元是一箱5斤，这每斤只要39块多。 菜市场的核桃一般没有经过挑过，所以呢核桃是鱼龙混杂，外面看不出来，里面的好坏就不一定了。而我们的阿克苏纸皮核桃每一颗都是好果，果壳光亮，纹理清晰，自然晾晒，橙黄饱满，没有添加剂，轻轻松松捏核桃，轻轻松松享美味。 是的，最好的美味属于最好的你们。最后的30秒钟，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2018年自然成熟，树上挂杆，无漂白剂，无防腐剂。核桃外壳纹路较浅，手掰即开。